朝鲜残疾人保护联盟中央委员会技工学校第六届开学典礼5月2号举行。由朝鲜残疾人保护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、新生、教师、学生和学生家长参加。开学典礼上继讲话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接着参加者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实习室，还观看了学生的体育游戏比赛。